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这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二培说，哎，后来有没有找出那匹马和那个骑师是属于谁的？没有。你刚才说那匹马在报名参加比赛的时候叫什么名字？翻吧。翻吧，二培答道。哦，那么我的消息就比你灵通了，我知道那匹马的主人是谁。哎，请不要再讲话了。观众里面有人喊道，而这一次由于那种命令的口气里表示出这样明显的敌意，这两个青年人才初次觉察到那个命令原来是对他们发的。他们转过头来向人群里搜索，看有哪一个人敢对那种他们认为无理的行为负责，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应答这种挑衅。于是这两位朋友又把脸转到舞台上，这个时候部长的那个包厢的门打开了，邓格拉斯夫人、她的女儿和吕西安·迪布雷进来入座。哈哈，夏多勒诺说，哎，那儿又来了几个你的朋友了，子爵，你在那看什么呢？你看不见他们想引起你的注意吗？阿尔佩及时转过头来，刚巧看到男爵夫人对他和蔼地摇了摇扇子。至于欧契尼小姐，她很少肯恩赐，她那一对黑色大眼睛的秋波甚至难得对舞台上望一望。我告诉你，我的好人，夏多勒诺说，我想象不出邓格拉斯小姐有什么是你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说，暂且不论她的门阀和地位，那两方面她自然低了一点，但我想你也不见得会十分计较。我觉得她倒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姑娘啊。论漂亮当然了，阿尔佩回答说，但不合我的口味。我承认我喜欢一个比她更柔弱、更温顺、更女性的人。哎呦呦呦呦呦呦，夏德罗诺喊道。他因为自己是一个30岁的人，就对阿尔佩马瑟夫装出一种父辈的神气。你们青年人啊，是从来不会满足的，你还想要好到怎么样啊？你父亲给你选的这位新娘，就是把她当做一位活的狩猎女神也可以冲得过去。哎，你父母给你选的这位新娘，就是把她当做一位活的狩猎女神也可以冲得过去呀、啊、可是你还不满意。不，就是因为她像狩猎女神我才害怕，我倒喜欢五谷女神或畜牧女神那种风度的。哎，至于这位性喜狩猎的女神，她的身边老是围绕着山岭水妖，我可有点心慌，恐怕有一天她会使我落得个蚌壳精的命运。的确，你只要向邓格拉斯小姐看上一眼，就可以发现马瑟夫所说的那种特征。她很漂亮，但是正如阿尔佩所说的，美的未免有点太露锋芒了。她的头发像乌鸦一般黑，但是在那种很自然的波浪之中，还可以观察到他拒绝受人控制的某种抗拒力。他的眼睛和他的头发同色，睫毛很浓密，上面有两条弯弯的眉毛。但是他的眉毛有一个大缺点， 就是几乎老是习惯的蹙皱着。他的整个脸带着一种刚毅坚决的表情，颇不合女性所应有的温柔。他的鼻子正好做雕刻家塑朱塑像时的模特，他的嘴巴里露出一口珍珠似的雪白的牙齿。嘴巴的缺点或许太大了一些，而且由于他的嘴唇过分的红，就更使人触目，也使他那苍白的皮肤似乎显得更少血色。但是在这个几乎像男人的脸，就是阿尔佩马斯夫觉得极不合他口味的脸上，更加重了男性气味的是一颗比一般雀斑大得多的黑痣，正巧长在他的嘴角上，这更加强了他脸上那种坚决不移和独立自主的表情。登格拉斯小姐身上其余的部分和刚才形容过的那个头十分相称，正如夏多勒诺所说的，她的确使你会联想到狩猎女神，只是她的美更富于刚毅之气和更近于男性的美罢了。论到她的学识，唯一可能找到的缺点是一个苛求的鉴赏家在她的美貌上所能找到的一样，就是那些学识像是属于男性的。他能说两三国语言，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他能写诗，会作曲，他公开宣称要终生献身于音乐那种艺术，他正和他的一位同学在共同研究音乐艺术。他的那位同学虽然没有钱，但却具备各种条件可以成为至少他确信他的同学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歌唱家。据说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作曲家对这位青年女子抱着一种几乎近于慈父般的关切，他鼓励她勤勉地学习，希望她可以凭她的嗓子致富。由于罗西亚米莱小姐将来或许会上舞台，所以邓格拉斯小姐虽然仍留她在家，但却不便和他一同在公共场所露面。但虽然罗西亚米莱小姐在那位银行家的家里享受不到一个朋友的独立地位，但是她的地位要比一个普通的家庭女教师优越得多。邓格拉斯夫人走进她的包厢以后，幕几乎立刻就落了下来，在幕落和幕起之间照例有一段休息时间，乐队离开舞台前面半圆形的乐池，观众也可以自由地到休息室或前厅去散步，在他们的包厢里接待客人或去拜访他们朋友的包厢。阿尔佩马瑟夫和夏多勒诺也是最先利用这种机会的人们之一。邓格拉斯夫人最初以为阿尔佩马斯夫子爵急急地起身是要到他这儿来的，他向他的女儿耳语说阿尔佩正急急忙忙地要来拜访他们了，但是他的女儿却微笑着摇了摇头。正在这个时候，像是要证明他的怀疑的确是很有根据似的，阿尔佩马斯夫已在第一排的一个包厢里出现了，那是季伯爵夫人的包厢。 哦，您来了，阁下。 伯爵夫人喊道，极其亲热地把她的手伸给了阿尔佩，像是一个老朋友似的。 哦，您这样快就认出我，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您最先来看我。 您可以相信，阿尔佩说道，假如我知道您已经到巴黎，并且知道您的地址，我早就来向您致敬了。允许我介绍我这位朋友夏德勒诺伯爵，目前在法国难得找到的几位世家子弟之一。我刚才从他那儿打听到，您昨天到马尔斯跑马场去看赛马了。夏德勒诺向伯爵夫人鞠了一躬。 哦，你去看赛马了，阁下？ 伯爵夫人急切地问。是的，夫人。 哦，那么？ 季伯爵夫人很兴奋地追问。 您大概可以告诉我，得骑士俱乐部锦标的那匹马是属于谁的呀？ 抱歉得很，我只能说不知道。夏德罗诺回答，我刚才也正在向阿尔佩问这个问题。您急于想知道吗，伯爵夫人？阿尔佩问道。 知道什么？ 那匹得胜的马的主人。 当然了，你们想想看。哦，但子爵阁下，您知道他是谁？ 夫人，您刚才正要讲一个故事，您说，你们想想看。 哦，那么听着，你们一定知道，我对那匹漂亮的早流马和那个别有风味的穿着一件粉红色绸短衫和戴粉红色软短便帽的风流小骑士是感到这样的关切，我都禁不住要热忱地祈祷他们能得胜，像是我有一半家产压在他们身上似的。当看到他们越过所有其他的人马，以这样的漂亮的姿态向终点跑来的时候，我真的欢喜地拍起手来了。回家的时候，我在楼梯上遇到了那个穿粉红色短衫的骑士。想想看，那时我多么的惊奇呀！我以为那匹得胜的马主人一定碰巧和我住在一家旅馆里，但是不，我一走进我的客厅，就看到那只讲给那来历不明的马和骑士的金杯，杯子里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这个字 G 伯爵夫人惠存，罗斯文勋爵敬赠。 一点不错，我早就料定了，阿尔佩说。 料定什么？ 那匹马的主人是罗斯文勋爵。 您指哪位罗斯文勋爵？ 哎，我们那位罗斯文勋爵呀，埃根蒂诺戏院的那个僵尸。 真的？那么他也在这儿吗？ 当然了，为什么不在？ 而您去拜访过他，在您的府上和别的地方都见过他。 老实告诉您，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而夏德勒诺先生也有幸拜师过他。 那您凭什么认为那得锦标的就是他呢？ 那匹得胜的马不是以番巴这个名字来参加的吗？ 那又怎么样？ 哎，难道您不记得那个把我绑去的鼎鼎大名的强盗叫什么名字了吗？ 哦，不错。 而伯爵又极其神妙地把我从他的手里救了出来。 当然记得。 他的名字就叫罗杰·范巴，所以您瞧，就是他。 但他为什么把那只杯子送给我呢？ 第一，因为我对他常常谈到您，这是您可以意料得到的。而第二，因为他很高兴看到一位女同胞，并且高兴地看到他这样热心地关切他的胜利。 哦，天哪，您没有把我们常常批评他的那些傻话都背给他听吧？ 我不愿意发誓我没有讲过，而且他用罗斯文勋爵的名义送杯子给您，证明他已经知道有人把他比作那个人。 哦，那太可怕了，那个人一定恨死我了。 他这个行动很难说是有敌意的呀。 不不不，当然不。 那么 他真的到巴黎来了吗？ 是的。 他在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影响？ 嘿，阿尔佩说，他整整的被谈论了一个星期，接着就来了英国王后的加冕典礼和马尔斯小姐的钻石失窃案，而那两件这样有趣的大事就把大众的注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的好人，夏德勒诺说，这分明因为伯爵是你的朋友，所以你对他就不免有点袒护。别相信阿尔佩告诉您的话，伯爵夫人，我敢负责地说一句，自从基督山伯爵出现以来，他在巴黎社交界一直轰动到现在，始终不曾平息过。他来到以后的第一件惊人之举是送一对价值30,000法郎的马给邓格拉斯夫人，第二件几乎像奇迹似的保全了维尔夫夫人的性命，现在似乎又是他夺去了骑士俱乐部所赠的锦标。所以我以为基督山伯爵不但在目前这个时候是大家所关切的目标，而且假如他继续表演那种在他似乎是家常便饭而我们认为是稀奇古怪的举动，他还可以再轰动一个月的。或许你说的不错，阿尔佩说，先告诉我，俄国大使的那个包厢让给谁了？ 您指的是哪个包厢？ 伯爵夫人问。第一排两根柱子之间的那一个，他似乎已全部改装过了。 的确改装过了。夏德勒诺说，第一幕的时候那儿有人吗？ 哪儿？ 那个包厢里。 没有，第一幕的时候当然是空的。 然后季伯爵夫人又回到她以前的那个话题上，她说， 那么您真的相信得锦标的就是您那位基督山伯爵吗？ 这一点我是可以确定的。 而后来他又把那只金杯送给了我？ 那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我并不认识他呀，我很想把他退回去。 哎呀，我求您别干那样的事，他只会再送您一只用翡翠或极大的红宝石雕成的杯子，这是他一贯的作风，您只能迁就他一下了。这时铃声宣布第二幕就要开始了，阿尔佩站起来预备回到他自己的座位上去。 啊，我还可以再见到你们吗？ 伯爵夫人问道。假如允许我下一次休息的时候再来拜访您的话，我一定请问一下我在巴黎有没有可以为您效劳的地方。 请记住，我目前的住处是在利弗莱路22号，每星期六晚上我总是在家里招待朋友们的，所以你们二位现在可不能再说不知道了。 于是两个青年人鞠了一躬离开了那个包厢。当他们到达自己的座位上时，他们发觉正厅里的全部观众都已经站起来，目不转睛地望着以前俄国大使包用的那个包厢。那儿刚进来一位年约35到40岁、身穿深黑色衣服的男子，和他一起来的是一个穿着东方式服装的女人。那个女人很年轻，而且极其美丽，她那身富丽堂皇的打扮把所有的眼睛都吸引到了她的身上。哎呀，阿尔佩说，那就是基督山伯爵和他那个希腊美人啊。两个人的确就是基督山伯爵和海蒂，后者的美丽和他那炫目的装束所引起的轰动不久就传到戏院的每一个部分，太太小姐们都从他们的包厢里探出身来看那闪闪发光的繁星似的钻石。在第二幕的期间，戏院里不断发出嗡嗡的声音，而在一个拥挤的集会场所，这种声音就是表示已经发生了一件惊人的大事。谁都想不到要人们安静下来，那个女人是这样的年轻，这样的美丽，这样的炫目，她就是眼前最有趣的景物。这时邓格拉斯夫人做了一个不容误会的表示，示意她很希望第二幕一落幕，阿尔佩就到她的包厢里来。不要说阿尔佩本来就很愿意，但从礼貌上讲也不允许他忽视一个表示的这么明显的邀请，所以在那一幕以后，他就走到男爵夫人的包厢里。他先向太太和小姐鞠了一躬，然后伸手给迪布雷。男爵夫人极其殷勤地欢迎他，而欧奇尼则照常对他很冷淡。 我的好人呐，迪布雷说，你来得真好，正巧可以救救一个走投无路的人。 夫人加头加脑地向我提出许多关于基督山伯爵的问题，她坚持以为我能够把他的出身、教育、门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种种事情告诉他。由于没有撒谎的本领，我就推脱说，哦，你去问阿尔佩吧，基督山伯爵的全部身世都原原本本地装在他的肚子里呢。所以男爵夫人就向你示意，叫你过来。 一个至少有50万秘密钱财可以动用的人， 邓格拉斯夫人说， 消息竟会这样不灵通，这不是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吗？ 哎呀，我向您保证，夫人，迪布雷说，假如我真的有您所说的那笔款子可以动用的话，我也会把它用到较有益的地方，而不会自找麻烦地打听基督山伯爵的种种细节。在我的眼睛里，他唯一的长处只是他比一个印度王公还要富有一倍而已。但是我已经把这件事转交给阿尔佩了，所以请和他解决吧，现在不关我的事了。 我敢绝对肯定，没有哪个印度王公会送我一对价值30000法郎的马，还给码头带上4颗每颗价值5000法郎的钻石。 他似乎是有钻石癖的，阿尔佩微笑着说，我确信他像俄国亲王普京金一样， 一定在口袋里装满了钻石，沿路抛洒，就像小孩子撒打火石似的。 或许他发现了一个矿。 邓格拉斯夫人说， 我想您大概知道，他在男爵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无限透支的户头。 哦，那件事我倒不知道，阿尔佩回答，但我可以相信。 他对邓格拉斯先生说，他在巴黎只准备住一年，在那一段时间里他准备花掉600万。我想他一定是那微服出游的波斯国王了。吕显先生，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陪他来的青年女人长得美极了？ 欧青您问道。我的确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这样可以和您媲美的女人。迪布雷把看戏的望远镜放到他的眼睛上，可爱，他说。 这个年轻的人是谁呀、马斯夫先生？ 欧琴尼问道。 有谁知道吗？ 小姐，阿尔佩回答道，关于这一点，像许多有关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这位奇人的事情一样，我也只知道一点点。这个年轻的女人是一个希腊人。 那我从她的服装上就可以看出来了。假如您除了那一件明摆的事实以外别无所知的话，这个戏院里全部观众都可以算是和您同样消息灵通了。 夫人，我非常抱歉使您觉得我是一个这样无知的向导，阿尔佩马斯夫答道。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实在再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向您奉告了。哦，对了，有了，我还知道一件事，就是他是一位音乐家。因为有一天当我在伯爵家里用早餐的时候，碰巧听到一架乐琴的声音。哎，那种琴声当然只有他才能弹得出来。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声音多渺小。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二佩说，关于这一点，像许多有关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这位奇人的事情一样，其实我也只知道一点点啊，就是那个年轻的漂亮女人，她是一个希腊人。 那我从她的服装上就可以看出来了，假如您除了那一件明摆的事实以外别无所知的话，这个戏院里全部观众都可以算是和您同样消息灵通了。 啊，夫人，我非常抱歉，使您觉得我竟是一个这样无知的向导。马斯夫答道，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实在再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奉告了。哦，对了，我还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位音乐家。因为有一天我在伯爵家里用早餐的时候，碰巧听到一架乐琴的声音。好，那种琴声当然只有他才能弹得出来。 那么您那位伯爵也招待客人的吗？ 邓格拉斯夫人问。他的确招待的，而且以最高贵的方式，这我可以向您保证。 我一定要劝邓格拉斯先生请他来吃一顿饭或跳一支舞，或者其他哪一类的事情，使他不得不回请我们。 什么？你真的要到他的家里去吗？ 为什么不？我的丈夫可以陪我去的。 但您不知道，这位神秘的伯爵是一个单身汉吗？ 假如您向对面望一望。 男爵夫人笑着指了一指那个美丽的希腊人说， 您就可以充分得到相反的证据了。 不不，迪布雷喊道，那个女人不是他的太太，他亲自告诉我们她是他的奴隶。阿尔佩，你记不记得他在你那里吃早餐的时候曾这样告诉过我们？ 那么假如他是奴隶，他的神气和态度却完全像是一位公主。 一千零一夜里的吗？ 随便您怎么说，但告诉我，我亲爱的丽雪安，构成一位公主的是什么东西？论钻石，她可全身都是钻石啊。我觉得她似乎戴的太多了。 欧琴妮说， 假如她戴的少一点，她就会好看得多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她那秀丽细腻的脖子和手腕了。看，多像艺术家的口吻。 邓格拉斯夫人喊道， 我可怜的欧琴妮，你还是把你对艺术的热情收起来吧。我对于人工或自然的美都同样能赞赏。 欧琴妮小姐回答。那么您觉得伯爵如何？迪布雷问道。他倒不全违反我心目中所谓好看的标准。 伯爵？ 欧琴妮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像是他还没有把他观察过似的。 伯爵？哦，他的脸色苍白的这样可怕。 啊，我很同意您的意见，阿尔佩说。而就在那种苍白的下面，正藏着我们想发现的秘密。哦，对了，基伯爵夫人坚持说他是一个僵尸。 那么，伯爵夫人已经回到巴黎了吗？ 男爵夫人问。 他在那边呢，妈妈。 奥奇尼说。 几乎就在我们的对面。你没瞧见那一头浓密的浅色的漂亮头发吗？是的，是的，他在那边。 邓格拉斯夫人喊道。 我可以告诉你应该做的事吗，马斯夫？ 命令我吧，夫人。我在这儿，洗耳恭听呢。 那好吧，您应该去把您那位基督山伯爵带到我们这儿来。为什么？ 欧奇尼问。 为什么？当然是和他讲话呀。看看他的谈吐是否和旁人一样。假如你没有这种好奇心，老实说，我倒有。你真的不想见他吗？ 一点都不想。 欧琴妮回答。 乖丫头。 男爵夫人低声说。 哦，他多半会自动来的。 阿尔佩说。 喏，您瞧见吗，夫人，他认出了您。哦，他向您鞠躬呢。 男爵夫人春风满面的以最殷勤的态度回答了那个礼。 好吧，阿尔佩说，我牺牲自己，再见，我去瞧瞧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他讲话。 直接到他的包厢里去，这个办法最简单了。 但我从来没有经过介绍啊。 介绍给谁呀？ 那个希腊美人。 您说她只是一个奴隶， 而您却坚持说她是一位公主啊。哦，不不，我不敢进她的包厢，但我希望她看见我离开了你们，她就会从她的包厢里走出来。 这是很可能的，去吧。 于是阿尔佩马斯夫鞠了一躬以后就走了出去。正当他经过伯爵包厢的时候，门开了，基督山伯爵走了出来。他先向那站在休息室里的阿里吩咐了几句话，然后招待阿尔佩。伯爵挽着阿尔佩的手臂向前走，阿里小心地把包厢门关上，自己站在门前。这时一群好奇的观众在这个黑人周围聚拢起来。说老实话，基督山伯爵说，巴黎真是一个奇怪的城市，而巴黎人也是非常奇怪的人民。人家真要以为他们生平只看见过他这一个黑人呢。哦，瞧，他们都挤在可怜的阿里周围，弄得阿里莫名其妙。我向您保证，一个法国人不论在突尼斯、君士坦丁堡、巴格达或开罗去，他尽可以在公众场所露面，而他的四周不会围上一批看热闹的人。 这证明东方人头脑很清楚，不会把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浪费到不值得注意的目标上。但以阿里而论，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之所以能引起旁人的兴趣，是因为他属于您的，您目前是巴黎最红的人物了。 真的吗？怎么会得到这样宠幸的一种荣誉呢？ 怎么会？哎呀，当然是您自己造成的呀。您拿价值1000路易的马来送人，您还救了又有地位又漂亮的太太的性命。您用布莱克参谋先生的名义去参加赛马，派去了纯种的骏马和并不比土拨鼠大的骑师。当您夺到了那个胜利的金杯以后，您却毫不珍惜它，把它送给了您所想到的第一个漂亮女人。 好，这些荒唐的念头是谁拿来放在你的头脑里的？ 第一件，我是从邓格拉斯夫人那儿听来的，她顺便提了一句，她极盼望您到她的包厢里去，那儿还有别的人想见您。第二件，我是从波乡的报纸上看来的。第三件，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哈，假如您不想被人知道的话，那您为什么要把您那匹马叫做翻巴呢？哦，那的确是一个漏洞，伯爵答道。但是你告诉我，马斯夫伯爵难道永远不上戏院的吗？我刚才看了一遍，但始终没有看到他。 他今天晚上会来的。 啊，在戏院的哪一个地方？大概是在男爵夫人的包厢里。那个和他在一起的可爱的青年女子，是他的女儿吗？ 是的。 真的？那么，我向您道喜。阿尔佩微笑了一下。 哼，那个问题我们将来再讨论吧。 他说。 哦，对了。您觉得那歌曲如何？ 什么歌曲？ 哈，就是您刚才听到的那个。 哦，既然作曲者是一个人，而唱歌的又是德奥七内，所谓没有羽毛的两脚动物，这也就算很妙的了。 我亲爱的伯爵，您说这句话，倒像是您可以随意听到天上的第7交响曲的了。 你说对了一部分，但我 想听那凡夫俗子的耳朵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极其美妙和谐的乐曲的时候，我就去睡觉。好极了，那是最最合适的了。睡吧，我亲爱的伯爵，睡吧。歌剧就是为了催眠而发明的。不，你们的乐队实在太吵了。我所说的那种睡眠，必须要有一个宁静的环境，而且一定得借助于某种药物。啊，您是说药物？对，一点不错，阿尔佩兹爵。当你想听音乐的时候，来和我一起用晚餐好了。那次和您一起用早餐的时候，我已经享受过那种优待了。您指的是罗马的那次吗？正是。好，那么我想你大概听到海蒂的乐琴了吧。那个远离故国的可怜人，是常常借玩弄他的故国乐器来给我做小钱的。阿尔佩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追问下去，基督山伯爵也陷入了一种沉默的幻想里。这时木起的铃声响了。您大概可以原谅我暂时离开您吧，伯爵说。他转身向他的包厢那个方向走去。什么？您走了吗？啊，请代表僵尸向季伯爵夫人多说些好话。我对伯爵夫人怎么说呢？啊，就说假如他允许的话，我准备今天晚上得空去向他致敬。现在第三幕已经开始了，在这一幕开演的期间，马斯夫伯爵尊约在邓格拉斯夫人的包厢里出现了。马斯夫伯爵原不是那种在公共娱乐场所一露面就会引起大家的兴趣或好奇心的人，所以除了他所进的那个包厢里的看客以外，其他的人完全没有注意到他来了。但是基督山伯爵敏锐的眼睛已经注意到他，伯爵的嘴唇上飘过了一个淡淡的微笑。海蒂是完全被舞台上的表演所吸引了，像所有那些天性纯洁的人一样，他对于无论什么可以看可以听的东西都能感兴趣。第三幕照常演了过去，诺贝里、秋丽和莉洛斯三位小姐照例表演了一场足尖舞。罗伯特当然要向格里纳达王子挑衅。伊莎贝拉公主的父亲牵住了她女儿的手，跨着庄严的步伐在舞台上疾驰了一周，充分地表演出她那天鹅绒的长袍和披风在疾驰时飘飘欲仙的姿态。这个时候幕又落了下来，观众们从戏院里蜂拥到前厅和休息室。这时伯爵离开了他的包厢，立刻向邓格拉斯夫人这儿走来，后者简直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喜交加的叫喊。 哦，伯爵阁下，欢迎您。 伯爵一进来他就喊道， 我真想见您，一边亲口再向您表达一遍那些用文字难以表达的谢意。 好，这种小事实在不值得您挂在心上的。相信我夫人，我已经把它完全忘记了。 但是伯爵阁下，我的好朋友威尔夫夫人在第二天就被那两匹马弄得几乎丧命，而又是您救了她，那件事可不是这么容易就忘记的呀。 夫人，那一次的事我实在不能接受您的恭维，那次有幸在急难中为维尔夫夫人效劳的是我的黑奴阿里， 把我的儿子从强盗手里救出来的难道也是阿里吗？ 马斯夫伯爵问。不，伯爵阁下。基督山伯爵带着友谊的温情握住将军伸给他的手答道，关于那件事我可以问心无愧地接受您的感谢，但是您已经谢过了，而我也已经接受过了， 您老是把它挂在口头，我实在有点为难。男爵夫人，请赏脸，把我介绍给您的另外吧。 哦，您不是生人，至少您的大名并不陌生。 邓格拉斯夫人答道， 最近的两三天来，我们所谈所说的都是您。 哦，欧奇尼。 男爵夫人转过去对他的女儿说， 这位是基督山伯爵阁下。 基督山伯爵鞠了一躬，而邓格拉斯小姐则微微点了点头作答。 啊，今天晚上您带了一位可爱的青年姑娘来，伯爵阁下。 欧亲你说， 她是不是恋爱？ 不，的确不是的。基督山伯爵说，对于这句问话的镇定和直爽很表示惊奇。她是一个不幸的希腊人，我只是他的保护人而已。 那他叫什么名字？ 海蒂。基督山伯爵回答。一个希腊人，马斯夫伯爵轻声地说。 是的，的确是希腊人，伯爵。 邓格拉斯夫人说， 告诉我，您在阿里铁贝林的手下光荣地服务过，您曾否在他的朝廷里见过一套比我们眼前更漂亮的服装？ 哦，听说您曾在雅尼娜服务过，伯爵阁下。基督山说，我没有听错吗？哎呀，我是总督的三军总监。马斯夫伯爵答道，我不必隐晦，因为事实的确如此。我是由于那威名远震的阿尔巴尼亚首领的慷慨而起家致富的。 哦，快看快看呢， 邓格拉斯夫人喊道。嗯，什么？哪儿？在哪儿？马斯夫伯爵结结巴巴地问。喏，那里，那里就是。基督山伯爵一面说，一面用手抱住伯爵的肩头，和他一起靠到包厢的前面。这时海蒂正用他的眼睛在戏院里寻觅着基督山伯爵，他看见基督山伯爵那苍白的脸和马斯夫伯爵的脸紧靠在一起，而且基督山伯爵还抱着他。那希腊女郎海蒂看到了这种情形，其惊惶的程度就像是看到了摩杜萨的脸一样。她从栏杆上探出半个身子来，像是要确定他所看到的究竟是否是真的，然后有力无气地喊了一声，倒回到他原来的座位上。这个希腊女郎的紧张的喊声很快地传到了那小心戒备的阿里的耳朵里，于是阿里立刻打开了包厢的门，来查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哦，天哪！ 欧奇尼惊喊道：“ 您的被保护人怎么了，伯爵阁下？他像是得了病了。”“ 多半是的。”伯爵答道，“但不必为他担忧。海蒂的神经系统很娇弱，他的嗅觉尤其敏感，甚至对花香也会受不了的。有几种花拿到他的面前就会使他眩晕。可是基督山伯爵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只小瓶子来，继续说，我对于这种病有一种万事万灵的良药。说着他向伯爵夫人和他的女儿鞠了一躬，跟迪布雷和马斯夫伯爵交换了一次分别的握手，就此离开了包厢。当他回到海蒂那儿的时候，他发觉海蒂的脸色极其苍白，神色很是激动。海蒂一见到基督山伯爵就抓住了他的手。基督山伯爵注意到那姑娘的手又湿又冷。 爷，您刚才在和谁讲话呀？ 他用一种颤抖的声音问。和马瑟夫伯爵，基督山伯爵答道，他告诉我说，他曾在你那威名远扬的爸爸手下服务过，还说他是靠了他才起家致富的。 哦，那个混蛋！ 海蒂喊道， 把我爸爸出卖给土耳其人的就是他，而他自吹自擂的那笔财产就是他出卖我爸爸的代价。你知道那回事吗，我亲爱的爷？ 哦，这件事情我在1P64略微听到过一些，基督山伯爵说，但是细节却还不知道。哦，你将来讲给我听好了，我的孩子，那一定是很稀奇又很有趣的。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求求你。我觉得要是再留在这个可怕的人附近，我真的要死了。 说着，那希腊女郎海蒂就站起身来，她把自己紧紧地裹在她那件白底嵌珍珠和珊瑚的克什米尔呢子的披风里。当第四幕开幕的时候，她匆匆地走出了包厢。 您看见没有？ 季伯爵夫人对阿尔佩马斯夫说，因为这个时候阿尔佩马斯夫已经回到了季伯爵的身边。 那个人样样事情都和别人不同，他极其热忱地倾听厄根罗伯特的第三幕，而当第四幕开始的时候，他却走了。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剧本看人艺大戏， 你是？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世平，怎么是你？ 你自然想不到，世平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回忆。 活着。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